好，我们今天继续的来看启示录，启示录的第九章。我先来为大家诵读上帝的话语。启示录第九章，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蜇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波伦。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着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这是上帝的话，启示录第九章。那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第九章的这一个内容，他综述了第五支号和第六支号的内容。那你会发现，从启示录的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它是第五支号的吹响，对吧？第十三节到最后是第六支号的吹响。当第五支号吹响的时候呢，他描述说，从无底坑里有一大堆像蝎子一样的蝗虫发动起来。哎，你去看这个画面哈，你的第一印象这个画面是什么？在上帝创造的事物当中，压根没有这样的事物，对不对？请注意哈，你知道在启示录当中很多的事物的样子，起初上帝六天创造的时候没创造这样的动物，对吧？它是一个组合体，它又像蝗虫，又像蝎子，又像战马，甚至它是 受到界当中各样事物的一个组合体。组合体说明什么？说明它是怪兽呀，它是很奇怪的，或者说它是很凶残的，它是超乎人想象的。怎么叫超乎想象？因为上帝创造的事物无论多么奇怪，它都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它是有次有序的正常的状态。但是一旦把这些组合的部分，每一个部分你都熟悉，但是组合在一起你就不熟悉了。你见过蚂蚱，你见过蝎子，你见过马，你见过男人，见过女人，见过狮子，你这些事物你都见过，但是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你就没见过啊，对不对？那组合一起很瘆人的，对吧？很吓人的啊，很令人产生一种恐惧的，对吧？像电影《异形》一样的一些怪兽和怪物的东西，对吧？你发现呢，他们是从哪里上来的？哎，他们的来源来自于无底坑，对吧？哎，无底坑其实是一个，你在这里看无底坑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像一个比较黑暗混沌的地方啊？黑暗混沌的地方啊，那其实是与上帝创造的秩序、美丽、和谐相反的一个画面，对不对？因为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有次有序、美丽、和谐，充满虽然很丰富，但是它是充满的美好的画面的。但是无底坑这个东西，你看烟、火炉、日头和天空都黑暗，并且还来个无底，又是一个坑啊！你想这个画面，它就是黑暗混沌的，对吧？啊，表明他们的来源就是实行毁坏、杀害、黑暗、杀戮的一个来源，对吧？然后约翰描述说，这些蝗虫像什么呢？首先呢，描述说这些蝗虫像蝎子的能力。哎，蝗虫虽然会伤害地上的青草啦，伤害植被啦，是的，伤害农作物，但是蝗虫从来不会像蝎子，蝗虫不会伤害什么人，对不对？我们都见过蝗虫，蝗虫确实是一种灾难的形式，它会伤害植被，但是呢，你不会害怕蝗虫， 好吃， 好吃。但是呢，如果它有蝎子的能力，那这个就让人惧怕了，对吧？它不仅像蝎子，约翰描述说它像什么？战马，对不对？战马。第七节说，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战马，你想到什么？战争，对不对？杀戮，对吧？并且它有金冠冕、男人的脸、女人的头发、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翅膀像车辆的声音。蝗虫的翅膀虽然会飞，确实有点声音，但它不能像车辆的声音，尾巴像蝎子，表明什么？这些所有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表明它们又迅速又凶残又有强烈的伤害人的能力，对不对？但是呢，感恩的是他们的能力依然受到限制。为什么？他说只能刑罚地上的人多长时间？哎，五个月什么意思？ 期限 啊，它是有一个界限，有一个期限的哈。那在犹太文学当中，不仅以七为完满的数字，十也是一个完满的数字，对不对？那五个月正好是十的一半，对吧？啊，十也是一个完满数字哈，七是，十也是哈。对，所以呢，他们并且这是对期限上的限制，并且他们能不能攻击所有的人啊？不能。他们只能攻击那些啊，恶人、悖逆神的人、抵挡神的人，就是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其实就是前面我们读完第七章，我们就知道，就是那些144,000以外的人，对不对？所以你发现了一个悖论了，那些144,000以外的人，是不是就是属撒旦的、属龙的、属地的、抵挡上帝的，对吧？但是这些属撒旦的人、属世界的人，却被这个世界伤害，却被撒旦伤害，却被这个一切这些伤害，对吧？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属世界就不被世界伤害，属世界本身会被世界伤害，对不对？啊， 因为上帝会使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糟糕的事情来刑罚人，对吧？连这个也在上帝的手中。然后呢，启示录的9章13到21节吹响了第六号。第六号是从幼发拉底河释放了4个使者，这些使者却杀人的1/3。哎，为什么是从幼发拉底河？很简单，它的典故呢，其实幼发拉底河来源于整个巴比伦帝国的发源地，对不对？因为在古代的世界观当中呢，其实巴比伦帝国是相当的凶残的，就列国都会见到巴比伦帝国的军队，巴比伦帝国的凶残呢都会怎么样，都会战惊惧怕和发抖，因为他们常常会给列国带来审判和灾难咒诅，对吧？所以呢，他其实从幼发拉底河的四个使者呢，让人就想起这个古代的或者说整个的战争的场面或者审判的这个场面哈，啊，这个其实典故在这里。好，我们先有一个总括。第八章的最后哈，那约翰看见有鹰飞过，对吧？第八章的最后有鹰飞过，并且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坐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这三个祸灾其实总共三个祸灾，对吧？其实开启了后面的3号，对吧？5号6号7号，这三个祸灾其实是与后3号是并行的。这个其实增加了，我上次讲到哈，增加了揭开审判的戏剧性。因为前四灾主要是在于这个天灾人祸，对吧？或者说就是在4个领域，地的领域、海的领域、淡水的领域和这个天空的这个星辰天体的领域，对吧？在这4个领域当中主要在于天灾人祸，或者说这些自然灾害，对吧？但是现在第5号第6号第7号出现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全部是以超自然的形式出现的？什么叫超自然的形式？你看这个蝗虫、蝎子、战马，以及幼发拉底河的4个使者，以及最后的第7号的全地的审判，它全是超自然的方式的，对吧？跟前4号正好对应起来。那前面的审判如果聚焦在可见的物质界的话，那后3号的审判呢，其实增加了这一个审判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是所有的审判的一个总括，对吧？好，我们先来看第5号。在这第5号当中呢，他特别提到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第9章1到2节说，第5位天使吹号，我看见一个星从天上落到地上。哎，请注意，这里的星其实不是指的某一个天体。为什么呢？因为后面解释了，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如果是一个流星落在地上的话，不需要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对不对？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有位格的受造物，对不对？啊，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天空都因这烟黑暗了。很多的解经家认为，这里的星辰指的是撒旦。啊，为什么呢？撒旦开了这样一个邪恶的一个混乱的一个无底坑，因为撒旦他作为毁灭者哈，他作为这个破坏者，撒旦作为非常凶残的人，他打开了这样一个对全地的毁灭凶残的这样的一个的开始。当然你一定知道，即使是这样的话，这个钥匙也是上帝在掌管，对吧？上帝给他的，或者上帝让他来做这件事的啊，不是说他自己就能够做什么哈，依然在上帝的这一个的掌管当中啊。其实在旧约也好， 其实常常用心不仅比这个预表耶稣基督，也常常指撒旦哈。啊，这一个可能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十二章就更明显了，对吧？拖拉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到地上，为什么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呢？啊，那当然就是撒旦的跟随者，对吧？啊，所以呢，这一个你很明显的看见哈，如果九章的一到十二节是上帝让撒旦做了这样，允许撒旦做了这样一个毁坏的工作的话，那九章的十三到最后呢，就是上帝让自己的天使或者使者来这个或者说其实也来自于上帝。为什么说这个星辰来自于撒旦？我再说一个哈，你看十四节，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为什么捆绑？就表明他其实是被上帝捆绑的，对吧？被上帝捆绑的肯定是上帝的对立面，上帝的仇敌。那上帝仇敌的使者，你可以合理的说那邪恶的天使魔鬼，对不对？你可以合理的说那与上帝为敌的地上的政权，你可以合理的说是无论是天使的邪恶者还是人类的邪恶者，总是上帝的对立面，对不对？因为他是被上帝捆绑的。那这里的星辰也是这个从天上坠落到地下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启示录呢，他会用这种的形象化的言语告诉我们说他是上帝的对立面，对不对？所以呢，我会觉得说呢，第一节从天上坠落的星和第十四节捆绑在幼发拉底河的四个使者，它是平行经文啊，就是你必须看见哈。请注意第九章的一到十二节和十三到二十一节，它是平行经文哈。它虽然是第五号和第六号好像是递进的关系，又是平行的关系哈。所以呢，根据上下文的解经呢，我们认为这个星是可以指撒旦，啊，就好像捆绑的使者可以指上帝的对立面，上帝的仇敌一样，啊，好，啊，那我们看见这里经受折磨的人是谁啊？不信神的人， 未受印的人。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拜撒旦就有好处。跟随世界就有好处，跟随世界，世界也折磨你。拜撒旦，撒旦也不放过你，对不对？所以跟我们不一样，对吧？我们跟随神，神不会折磨我们，神会怎么样？祝福我们，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对吧？这就是跟随世界、跟随撒旦和跟随神的不同之处。为什么呀？很简单，因为撒旦和与上帝为敌的势力呢，它本来就是邪恶的哈。他本来就是邪恶混乱的，行杀害毁坏的。所以你跟随一个邪恶混乱行杀害毁坏的一个源头，你跟随他，你会更受他的辖制牢笼和毁坏。但是呢，如果你跟随主呢，那主本来就是良善的信实公义圣洁的，那你越靠近这位良善信实公义圣洁的主，你就会越生命得造就医治更新和祝福，对吧？这个对立或者这个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哈。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必须知道说，审判来自于，当然源头上只是一个源头，就是上帝，审判永远来自于上帝本质的源头上。但是表现形式上，有的时候是上帝直接实行审判，有的时候是上帝借着撒旦、世界以及人自己的罪恶来实行审判，对吧？威敏信条告诉我们的，对吧？上帝可以直接从天上劈个雷来劈死罪人，可不可以？可以啊，你说索多玛、俄摩拉直接从天上降火嘛，对吧？有的时候，但是上帝也会使用邪恶的政权来审判人，对不对？使用亚述的棍，上帝手中的棍嘛，使用巴比伦啊，有的时候会使用撒旦，对不对？来攻击那些不敬畏神的人，有的时候会使用人心的罪来实行这个对人的审判，对吧？所以呢，这个当然你说源头都来自于上帝，但是呢，表现形式肯定是不一样的。好，你看啊，不信主的人，跟随撒旦的人， 约翰说有钥匙打开了无底坑。哎，一听这个无底哈，你就觉得这黑暗是没底儿的，这个混乱是没底儿的，对吧？首先是冒烟，对吧？啊，其实冒烟，然后是硫磺，整个世界是昏暗的笼罩，对不对？昏暗其实让人心里不舒服的。我多说一点哈，你有没有发现哈，物质世界的无论是黑暗、昏暗、阴雨，或者说火山地震、海啸，就物质世界的混乱，其实也能在某个程度上反映灵性世界的昏暗。很简单，如果你在一个昏暗、潮湿、阴冷、阴风阵阵的地方，你内心感受怎么样？也很不舒服，对不对？很不舒服。但是如果你活在充满光明、次序、和谐，有秩有序的地方呢，你内心怎么样？也会很敞亮，对不对？这个是绝对连在一起的哈，因为我们不是诺斯替主义，因为我们认为说，上帝起初让光从黑暗当中发出来，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区分黑暗，创造次序，物质跟灵魂它不是完全割裂的哈，就好像说将来在新天新地，所有属于神的人享受灵魂的完全，也享受物质的丰富一样，就将来在地狱里享受灵魂的折磨，也享受这个肉身的折磨一样，它是连在一起的，对吧？所以你看见这些启示录当中描述的这些昏暗、折磨、痛苦的时候，它跟心灵也是连在一起的，它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哈。然后烟往上冒，开始是蝗虫，蝗虫伤害人的能力像蝎子一样。哎，你仔细思想哈，一旦蝗虫伤害人的能力像蝎子一样，这表明什么？这表明它超出了蝗虫本身的能力，对不对？超出了蝗虫本身的能力。三节、五节和十节三次提到蝗虫像蝎子蛰人一样。好，他既然三次提到，并且提到被他伤害的人非常的痛苦，想死也死不了。你知道最绝望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对吧？最绝望的是你的痛苦没头，就没有一个结束。痛苦如果有结束的时刻，你至少还有个盼望嘛，对吧？但如果痛苦没有结束的时刻呢，你连这个盼望都没有了。所以你就知道将来地狱何等可怕了。你知道地狱的可怕呢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确实非常的痛苦，身体灵魂绝对是非常的折磨。这是第一个可怕之处，但其实还有第二个可怕之处，就永永远远。什么叫永永远远啊？它不是一亿亿年，不是一亿亿年，是无限大年。哇，这人间有的时候很难想象这个东西的。你如果受一万年的苦，那你想，我们没经历过，没人受一万年的苦，在今生连一百年的苦都没受过。但你能想象到受一亿年苦，或者这个想象不到，但是不是一亿年，是永永远远，没有头的，没有盼望的。但是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地狱的可怕之处，对吧？同样的，安慰我们、盼望我们的是什么？将来在天堂的享受、祝福、美好，也不是一万年、一亿年。它是永永远远无限的呀。我每次想到这一点哈，我都觉得今生啊，这个东西你，对不对？你贫穷富足，高山低谷，这好一点坏一点，其实眨眼之间就过了，又怎么样呢？这太短暂了。但是真正的那个无限的荣耀和祝福才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所以你知道真理是给我们极大的盼望的，对吧？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贪爱今生，就忘记了天堂是无限的，是永永远远的？你好好花一分钟想想什么叫永永远远。 啊，是不是就有喜乐，有安慰，有盼望？是的，嗯，谢谢。然后呢，当然撒旦是毁灭者，但是在整幅画面当中他的能力依然是有限的，对吧？不仅时间上五个月有限的，范围上也是有限的。哎，他特别说不要伤害什么青草树木和植物，对吧？第四节，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啊，请注意哈，我觉得这个描述呢特别表明上帝在限制他。为什么？因为这个描述对蝗虫来说是非常不同寻常的，对不对？蝗虫的本性是什么？就是吃这些东西，对吧？就是青草青物树木植物，因为这些就是它的食物嘛。啊，就是这些食物是原本它要伤害的，但是上帝掌管着这一切，表明说他不是 各行其事的，不是照着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撒旦和跟从撒旦的这个邪恶势力，即使在伤害毁坏，他也不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并且不能伤害额上受印的人。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请注意哈，在整个启示录当中呢，受印的人我们之前讲过，表明他是属于主的，对不对？所有权和所属权是主的，对吧？印嘛，刻行印记就是属于主的，是被主保护的。这个主题是一直贯穿在整个启示录当中的啊。所以有两个印，对吧？一个是羔羊的印，一个是什么？兽的印，对吧？那属于羔羊的被羔羊保护，属于兽的被兽残害。呵呵，这个对比是很明显的哈。所以这里的审判呢，其实很多解经家都认为说呢，就是我们不要太过字面的意思啊，就是说，哎呀，将来会有一批蝗虫，会有一批蛇子来专门蛰那些不信主的人。应该很多解经家认为，启示录的解经原则，以一贯之的解经原则的话，应该不是字面的，真有一批像战马像蝎子一样的蝗虫来蛰人。他们认为说呢，这个其实是并不一定是肉体上的可见的审判，而指向心灵上的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当然也包括肉体上的，就是全人的一个痛苦和折磨。这种痛苦折磨不一定说真有蝗虫像蝎子一样来蛰你，而是说人在撒旦的权下，人在世界的权下，人在罪恶的权下，其实是极其绝望和痛苦的。我再说一遍哈，第五号描述所有远离神的人，不信神的人，在撒旦罪恶世界的权下是绝望痛苦的光景。换句话说呢，从亚当到如今，所有不信主的人就一直在被这个蝎子来蛰。一直在被这个蝎子来蛰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他在跟随撒旦，跟随罪恶，跟随这个世界，他一直在受其中的罪恶、撒旦世界的影响、辖制和痛苦伤害。啊，也有人说这就是不跟随主的人的属灵的状态啊，就是这种的邪恶，就包含了他远离神就必然会带来的心灵肉体痛苦的折磨。那这种折磨除非他跟随了神，如果他一直不跟随神，其实呢这种痛苦和折磨是没有结束的啊，没有结束的，对吧？就什么叫没有结束呢？想死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你以为说不信主的人能这个痛苦能结束吗？就即使他死了，这个痛苦也不会结束，对不对？啊，他会在地狱里继续的痛苦。所以这种的痛苦呢，不信主是永远不会结束的。好，这是第五号哈。好，我们来看第六号，四个使者和两万万的军队 马兵的军队，20,000,000是多少？2亿，对吧？从古到今我们都没发现有2亿军队的这样一个国家，对吧？这个东西很奇怪哈，他为什么要用20,000,000？在古代哈，如果20,000的军队已经是什么，就大军了哈，就在古代呢，你知道人数是没有现在那么多的，一个帝国如果是20,000军队已经是大军了，他20,000,000其实表达的是什么？ 极大， 对，极大或者无数，或者说这个这个杀戮的一个扩展哈，是这样一个意思。好，那第五号我们看见了极大的属灵上的折磨，对吧？那但是还没有结束，第六号吹响的时候军队出现了，它的缘起是幼发拉底河啊，刚才我们讲了，对吧？你知道在古代呢，以色列的入侵者，无论是亚述还是巴比伦，来源都来源于幼发拉底河，对吧？所以这里的幼发拉底河当然就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讲，他们立刻能想到古代的亚述巴比伦的军队，立刻能想到杀戮战争凶残和毁坏的场景。其实呢，这里描述这支军队的语言，你有没有发现跟描述蝗虫的语言几乎是如出一辙，一模一样？就描述军队的语言跟描述蝗虫的那个语言很像的。比如说他们说20,000,000的什么马军，对吧？啊，马军。然后呢，他们的这些马军头像什么呢？骑马，这是第17节啊，胸前有甲有火啊，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马中口中出来，对吧？尾巴啊，尾巴能伤人，像蛇，对吧？前面尾巴像蝎子，就尾巴像蝎子和尾巴像蛇其实是同样，在启示录当中的语言是同样的意思，对吧？这个马的口中喷出火烟硫磺，前面的这个蝗虫也是如此，对吧？这个胸前有甲有钢铁，对吧？它能够好像许多战车战马奔跑上阵的声音，对不对？所以你发现呢，它的杀戮，它的残害，其实跟前面的蝗虫虽然用了不同的言语描述，但是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这就是我们去读启示录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哈，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描述的语言不一样它就不一样，它性质上是一样的啊，对不对？你得看它的性质哈。对，但无论如何你发现没有，连这里也是跟前面对应的平行经文说，无论怎么样，这么凶残的马和军队，他们伤害人的能力也是啊有限的。他说只能残害地上什么1/3。请注意，这里的要杀人的1/3，残害地上人的1/3，这里的1/3跟前面伤人5个月是平行经文。一个是用时间来说它的能力是有限制的，一个是用伤害的这个叫什么数量来表明它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你必须看见说蛰人5个月，伤害人5个月，毒钩伤人5个月，和杀人的1/3，它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啊，一模一样的意思啊，对，有限啊，虽然它的表述的用法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你发现了没有，第五号和第六号虽然都来自邪恶的源头对人的伤害，但是它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的至终的来源在哪里啊？在神。因为至终的来源是第一，第五支号被吹响，于是星落到地上；第六支号被吹响，于是就把捆绑在幼发拉底河的4个使者给释放了，对吧？换句话说，号筒的吹响其实是来源是什么？是上帝啊，对吧？啊，是上帝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地方。问题是，很多人一直在猜测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启示录，你知道读启示录的人很喜欢猜测，说这些蝗虫指的是什么，这些马兵指的是什么，对吧？总而言之， 让我这样说一个大范围的概括，这是神借着战争在施行审判。哎，这个很好理解对吧？地震、瘟疫、饥荒、战争，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这是上帝施行审判的方式。所以呢，很多人会说第六号的骑马和骑马的看起来描述，如果你只是从字面的意思上去描述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好像特别像这个坦克或者大炮？你看哈，它的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口中出来，口出来流，砰砰，对，火烟硫磺对吧？口中出来火与烟与硫磺啊，这个坦克大炮，特别字面意思很像这个对吧？啊，对，并且有铁甲对吧？啊，并且奔跑的时候声音像什么？像这个叫这个许多车马奔跑的声音，上阵的声音对吧？胸前有铁甲对吧？啊，这个一看字面意思特别像坦克和大炮对吧？翅膀好像这个那个很像飞机对吧？ 轰炸机。 轰炸机啊。 里面还坐着个人。 啊，里面还坐着个人，对。所以呢，我会说我并不反对你说这个是坦克大炮或者说这个轰炸机，但是我认为说这当然包括这个，如果再过100年人类的战争科技更进一步了，你可能会说出是其他的地方。无论怎么样呢，它其实是上帝使用战争带来的审判的画面，无论怎么样它其实是这个。但是为什么使用战争带来审判画面的时候为什么这样描述？很简单哈，当年写这个信的时候是处于什么时代？冷兵器时代。冷兵器时代杀戮其实是有限的哈，你必须知道，其实人拿着冷兵器，拿着刀，拿着长矛， 拿着什么也好，那个杀戮其实是有限的。但是在一个冷兵器时代，这样的来描述这种大规模的杀戮，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他想表达的意思不是说几千年之后要进入热兵器时代，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个杀戮、审判和毁坏是你们从前想象都想象不到的，是极其巨大的，是极大的审判，超乎你们的经验和经历的。各位，其实上帝的审判是超乎我们的经验和经历的。很多人常常会用自己的经验和经历来思想上帝的审判和上帝的祝福，你发现没有？哎，我们每次想到上帝的祝福的时候，就用我们的经验来觉得说上帝应该这样来祝福我们啊，对吧？我每次想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就用我们的经验来说上帝应该这样来审判。其实上帝的祝福和审判都是超出我们的经验和经历的，因为上帝的祝福和审判在救赎历史当中是一直往前推进的，它不是静止在那一刻说，哎，我 copy 前面的东西。在性质上当然有 copy 的内容，性质上对吧，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怎样，在性质上它是一个 copy 对吧，但是问题是在一个程度上它是更剧烈的，对不对？一定是更剧烈的，更全面的，或者更强的，它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对吧？当然在性质上你当然可以说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也预演着将来全地的日子，对吧？但是问题是它在程度上是更剧烈的啊，它一定是更剧烈的啊。所以呢，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出来了，在这样大的审判当中，这些人愿意听神的话悔改吗？九章的20节到21节说的非常明确对吧，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你发现没有，他们一点都没有悔改对吧？换句话说，被 魔鬼被世界被罪恶伤害的人并没有不去拜魔鬼，不去并没有限制他们自己的罪恶，对吧？啊，意思是他们没有停止犯罪，没有停止拜偶像，没有停止杀戮和罪恶的生活的状态。所以你发现啊，这说明了人心到底有多刚硬啊。说实话，有的时候苦难并不会让人回转过来，请注意哈，让人回转过来的永远都是神的恩典，神的开启，让人回转过来的永远都是神的光照，而不是苦难本身哈。只不过有的时候上帝使用苦难让人认识一下这个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世界而已。但你知道，如果不是上帝的开启和恩典，你即使认识了这个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自己，你会怎么样？人不悔改，更刚硬，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偶像，又不悔改他们自己的罪，对吧？所以千万不要说是苦难让人悔改过来，是神的恩典让人悔改过来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你知道在福音派的神学立场当中呢，常常有点过多的归功于处境，就哎，一个人回转，一个人信主，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过多的归功于处境啊，神的尽头，人的开，人的尽头，神的开头。我在穷困潦倒的时候，我在疾病的时候，我在死亡的边缘，上帝把我救下来。当然，很多的见证它也是真实的，但是你不需要归功处境，你需要归功那一个神，对不对？啊，会归功那个神。因为什么苦难不会让人回转过来？如果是苦难让人回转过来，那回转的源头就是什么？就是人自己嘛。那就是我有反思嘛，我有反思的能力，我有反思的力度。你看我经历这些，我反思了，我回转过来了。不是的，其实人的心不是病了而已，人的心是死了，对吧？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人是无法改变自己的，苦难也是无法改变一个人的，苦难只会让人更苦毒，如果没有神的话，苦难只会让人更绝望，如果没有神的话，苦难只会让人更自私自我中心，如果没有神的话，唯有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真理能够柔软人心，改变人心，使人从死里复活，使人从神的仇敌变成神的朋友，对吧？所以呢这就是第九章的内容。那在这前六号之后呢，启示录的第十章一到第一节到十一章的十四节就记载了两段插目，那我们下一次会讲到这两段的插目。好，这就是启示录的第九章。